无量电台善巧方便能够随机说法，令得开悟，就是口业无失啦。第三，佢哋意无失，亦令佢哋念无失，就系法修甚深禅定，心不散念啊。所谓罗却常在定，于诸法无所执着，得到第一安稳，即正涅槃，所以叫做意无失。第四，佢哋无异想啊，佛于一切众生平等普度。所谓冤亲一相的心无选择，名为叫做无异想。第五，无不定心的佛呢，行住坐卧，地位如中，常在定，都无有不定时。第六，是无不知义者，佛于一切法所谓为国明了，应该要者的随时者，无有一法执着，就名为叫做无不知义者。第七，是欲无减，就是明佛呢具足修行众善，而是常常有这个慈悲心，要度尽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个度众生之心呢，从来是无减，所以叫做欲无减。个精进无减，佛呢度众生之时，时时是这样度，所谓不忧不惧。有缘的众生固然度啊，即使无缘的众生呢，佛都用种种的慈悲来教化他。不单在一世界度众生，乃至现身呢十法界度众生，这都不是他的精进无减。念无减呢，就是讲佛呢常念一切诸佛之法，智慧满足，年年相应。第十，是慧无减，佛呢具足一切智，无边无尽啊，在在处处随意说法，随机化度。第十一，解脱无减啊，就是话佛远离一切烦恼，远离一切的执着，一切都无碍，有为法，无为法，都得到解脱。第十二，解脱知见无减，佛于一切解脱法中能够知见明了，分别无碍。第十三，一切身业随智慧行，佛呢以种种生调伏众生，随智应机，无所自障，令众益。第十四，一切口业随智慧行，佛呢以微妙的音声随之而转，绝不是随这个妄心而转，因为随之而转啊，所以口能说法，化度利益一切有情。第十五，一切意业随智慧行，佛呢以这个清净心意随之而转入众生心而为说法。第十六，以为知过去世无碍，就是佛的智慧能照于过去一切所有，清以无情法，即是遍知无碍。第十七，以为知未来世无碍，佛呢以慧照明了未来所有一切之法，清以无情，得遍知无碍。第十八，佛呢以为知现在世无碍，佛的智慧既知过去，既知未来，当亦都呢慧照现在，所有一切之法情以无情，都遍知无碍，就名为呢叫做十。咁啊，十力同埋十八不共，就系为从开经直至今日都未曾讲过，所以我今日咧将呢个十力十八不共法咧就略为咧系解释下。咁啊，其他个五眼、五份法身，以共四无量心咧。從前講經我幾日呢已經是解釋過，那麼這次就不再重複。他一切功德果都為若此也，那麼這句經文呢就是說依這個文字波野，那麼照見一切法性，所謂法性者相，即是一切法的相是有千千萬別，而一切法的本性就是清净直念。一切法的本体 都是波野實相，所以說一切法都唯若此也，要明白一切法都是波野實相，就名為叫做護法果因緣。那法說法時，無量人中皆得法眼淨聖地信地，百千人皆得大空菩薩大行。咁啊，呢一段咧就係觀空品啦，講完啦。所謂護佛果因緣，觀一切佛皆空。咁啊，現在咧就知識啦。當時在會大眾嘅人聽咗之後咧，各人所得嘅利益咧就有唔同。不過佛說法時，佛一説呢個觀空品啊。护佛果法已经是圆满时候，他无量人中啊，就直言得众之多。所谓开经的时候啊，这个别序里面呢有十二类的众生啊，包括人天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他方菩萨众，乃至十方的变化众，一共有十二类。每一类都讲过千过万过亿的，那么可见这个波野法会在座听法的人呢是有无量咁多了。他说皆得法眼净，那么这个法眼净，这个法眼清净就有小乘的见解，就亦有大乘的见解。在这个小乘这方面来讲呢，就得到这个小乘的见到位，那么即是起码呢证这个初果，那么证到初果的地位呢，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。那么六根对六尘的阵时呢，他呢不被这个六尘所转，他观这个六尘之法本体清净，那么不被这个六尘所转，就明白他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名为叫做小乘的见道位。那么如果在这个大乘位中呢，那么起码十回向后心啊，登入这个初地，这种呢就叫做别教啊，见道位破无明净化身。那么如果原教呢就更加了，从初住开始，十字位中的初字位开始呢，就已经是破无明净化身，断尽三界自私烦恼，以及出世尘沙烦恼，更破无明，那么见波野中道实相，就名为他的见道位。那么他的圣地呢，圣地呢就是藏通别呢四教中的通教地位。點樣叫做通呢？通就是通前藏教，亦都通後這個大乘別教和這個圓教。那麼通教時有十地位，其中呢就有一個聖地。那麼十地位中有一個聖地，就舉一而略去九種，所以名為叫做聖地，即是對於這個不生不滅、不生不滅啊，这个出世的涅槃果位呢已经呢是了了分明了，就名为叫做圣地。那什么叫做圣地呢？是在这个圆教位中，所谓大圣圆教，在十信位，即是未曾生初绝断无明以前，在十信位中呢就断尽见思，断尽这个尘沙烦恼，从初信至到七信，三界自私烦恼断尽。八尊位服这个界内的尘沙，这个三界内的尘沙烦恼已经是压服了，以这个禅定力服了。到了九信呢，就以这个定位坤的力量断了界内的尘沙，通知他就服这个界外的尘沙烦恼。到了十信呢，就将这个界外的尘沙烦恼呢都断尽，而且复无明，所以登初时呢就可以断无明净化身了。那么乜嘢叫做尘沙烦恼？通常见思无明都好解， 唯有尘沙烦恼咧，就比较咧难明啲。其实尘沙烦恼啊，就唔系菩萨嘅烦恼，乃系众生嘅烦恼。众生啊，既然无量无边，咁啊，每一个人咧，佢习惯唔同，嘅喜恶唔同，个性唔同，思想唔同，习气唔同。咁啊，你话众生既然无量无边啊，佢啲个性啊、习气啊、喜恶啊，更加系无量无边咁多。所以话愚尘若沙之多啦。咁啊，如果菩萨发菩提心啊，所以在呢个显位菩萨，在呢个信位中嘅菩萨咧，常常发心咧就会退位嘅，所以称为佢嘅想性啊。佢有阵时咧，俾啲众生啊嗰种咁嘅烦恼啊，障咗佢呢个化道，时时会退心嘅。为咗圆教呢个十信位咧，从八信、九信、十信啊，已经将呢个界内界外嘅尘沙烦恼断尽，咁啊将要登入初智慧，破无明正法身。咁佢到呢个时候，有关道众生嘅事咧，就比较道德咧系愉快啲，因为佢嘅尘沙烦恼已断啦。咁啊，众生于佢都无所障碍啦，佢所有化道咧都得到咧无碍，就名为咧佢哋尘沙烦恼。咁啊，十信位中嘅八九信三种位啊，界内外尘沙都断尽啦。佢有八千人就皆大空，菩萨大行。咁啊，呢三句经文咧就系名跌交。嘅十地位，圆教咧，就如刚才所讲啊，初年以上嘅功德，唯有八千人咁多，乃系大乘嘅根，破无明，正法身，终日对境啊，得终日无境可对，所谓能书以降所化，能行以降所化，都不可得啊。所以名为佢大空，佢就清净空。咁啊，如果话菩萨行菩萨之事，佢头头都知道法法全真，洞明心无万象，都一法之所印啊。咁啊，呢种名为就大行。咁啊，佢点解会修种种大行呢？能够了解头头知道法法全真呢，就系呢个般若妙智之力啦。咁啊，有大空。就是真空啊，大行就是妙有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，空有如用，真俗不二啊，就名为咧中道实相，亦名为观空品里边咧最主要嘅道理，咁啊护佛果。咁啊有人家就问啊，呢个般若会上，既然佛咧说呢个甚深般若嘅道理啦。咁啊，點解在會大眾所得嘅利益各唔同呢？有得嘅淨益，有得少淨益呢？咁啊，呢啲就係講佛咧，慈悲説法之時，佢所説嘅教法係一樣，但係隨眾生嘅根性利以共愚頓不同，所得嘅果報亦都有唔同啊。而呢個《維摩經》所講，佢話佛一音演説法。众生随类都觉得解啊，法说法嘅音声系一种，所说嘅教法亦系一种。例如现在此经，佛所讲嘅教法就系甚深般若，法文贯照实相三种般若，但系闻般若妙理嘅人咧，就各国所得嘅利益啦唔同啊。所以名为佢哋众生随佢个种类，大乘根性、小乘根性唔同咧，就各国所得嘅利益就唔同。但系佛始终说法系一心演说，咁啊亦都可讲啦。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之佛，报呢个慈悲云，以呢个十相力，如果大根大净嘅众生咧，就受到大嘅滋润， 如果是忠根忠性众生呢，就受到那个忠性的滋润啦。如果是跟小性的众生呢，受到那个小的滋润。所以悟个道理浅深，这个果位不论大小，是在于这个众生的基情，就如佛所说的教化呢，是有所两样，证明佛一音演说化啦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、是、第二品啦，观空品已经系讲完，因为诸法空故，一切法皆如，就名为叫做护佛果。咁啊，护佛果能够功德圆满啦，咁啊国土咧就不护而自护。国土呢就自然安乐，人民呢就自然得到光临。菩萨教化品第三，咁啊经一共有八品，现在呢就是菩萨教化品属于第三品。咁啊前品叫做观空，就护佛果啊，喺呢个方便之中呢，处于呢个中道实处。此品呢就叫做菩萨，以这个五等十地之法来教化众生呢，乃实事之中这个方便的妙用。既然是实事中在个方便妙用教化众生啊，所以叫做菩萨化品。有菩萨教化众生之时，以种种的事来开示他，就叫做教啊。众生以教修行改恶向善，就名为叫做化。有菩董言之，教一切众生离一切过非，令一切众生于这个中道妙理，所以名为叫做菩萨教化品。咁啊，菩萨教化众生呢就有两种语义，一种就五忍菩萨说法教化众生，就如经中所说福忍、顺忍、顺忍、无生忍，以共十二忍。咁啊，每一个阶段，菩萨修五忍成功，都能够现身说法，或者为转轮王，所谓铁轮王、铜轮王、银轮王、金轮王，就或者现天身，或者于法界中咧随类众生度生啊。所以话五忍菩萨从其所证嘅位置点心咧，能够现身随之化道。第二就是如来啊，释迦牟尼佛以选五忍教化，教化呢个十大国王，所以咧就名为叫做教化品。有菩萨修行嘅时候，如果单系运悲，即系单系以呢个慈悲心嘅度众咧，就叫做随相行，系随世间之相嚟教众生。若菩萨运呢个智慧，以智慧观察，虽然度生之时不见有众生可度，名为叫做离相。如果再一步，虽然慈悲度众生，不见有众生可度，就智慧啦。虽然以智慧观众生而幻而化，但系常起慈心度众生，咁就悲啦。如果悲智相混咧，呢种名叫做无自行，就不至于悲嘅有，亦都自自着于呢智嘅空。若若有，若慈悲，若智慧，去不执着身体空故，所以为叫做无自行。现在个菩萨教化品在呢三行之中，就无自行。因为此品叫做菩萨化品，令菩萨今日教众生之时，因为是众生之上；以五忍教众生之时，亦是众生之上。菩萨教化品，品者就是利也，以五忍法品相同，就名为品。对，这个内三品中，观空品、菩萨教品，以共向就二谛品，三品呢名为叫内附。在内附的三中，菩萨教化品属于第二，但是全个八品中呢，菩萨教品属于第三，所以这个标呢就是菩萨教化品第三。八不二世尊 故十地行菩萨，或行可行，云行化众以何相，故生可化。以上观空品，名副佛果。观知反空如如不动，就属于呢个自力行。现在实教化品，我讲明个菩萨教品啦。咁啊，呢个必听啊，好明显啦。教化系菩萨发心教众生啊。而同藏菩萨讲啦，众生道尽咧方菩提啊，地空系不净法，亦如楞严经安边者讲啊。默读先道人者咧，菩萨发心。咁啊，既然我哋系好明显菩萨教法，所以属于呢个他之行。咁啊，跟住二帝品咧，系辨明啊，真俗不二，中道二，就系咧所依嘅理体。将来已经观空解释，咁啊，现在咧就正正咧就解释菩萨教化品护十地行，百佛世尊地行菩萨温实行可行咧。咁啊，呢句经文咧，我系问呢个智慧嘅行相，就波斯匿王同佛讲啊，好尊啊，护十地行嘅菩萨以乜嘢法修行啊，先可以成就呢个地行咧？上下咧，佛就开示五忍啊，覆佢所问。所谓五忍，菩萨法五忍咧，系佛所应行之法。观何行法呢一句咧，就利他嘅行相，就系话利用边一种嘅妙法嚟到去化众生啊，以得到呢个利咧，所以佛就再以呢个十行咧来到就化佢啦。佢以何相众可化？咁啊，佢经文咧就系话得到众生之前，我哋观察响个众生啊，以边一类个情。先就教化佢啦，即系显化到佢啦，所以就答科以呢个幻化见个幻化者，即系能到个菩萨已经系本身幻如化，所有个众生呢亦都系如化，而同金刚所讲啊，既无我人众生，菩者不四相无，菩亦是我相之一啦，亦是人相一啦，亦是系之一。既然所化的众生四相可，而化而化，而空花水月，而落亦而变啊！当知能化的菩萨呢，亦复系而化，非而落而变啊！而空花而水上，所以话呢，以化身嚟呢个幻化者，化所化得加幻，冇呢个相同埋个法相，于是就复生啦。就未个菩萨啦，真真正正行化众生。佛言大五忍是菩萨法，仆忍上中下，上中下顺忍上下，无生忍中下，直业忍上。真名为诸佛陀波若波罗。咁啊，呢一段经就系佛答初问呢、这个自利行，就系、是、菩萨啦。点样修呢个自利行呢？佛答复佢要修呢个五忍系菩萨法，忽然大祸咁啊！佛都未曾讲呢个五忍是菩萨法前，先叫佢一声个波萨，咁啊提起佢呢个精神啊，好好地咧闭塞。五忍是菩萨法，就系明咧五忍系菩萨自行自利之法。咁乜嘢五忍啊？下边解释啊，个上中下五忍中第一日名为叫做伏忍。即是地前地以前的十二十行十回向，名为这个善言位。在这个沙之中，他曾得到这个无真智，未曾内证无明正身，只能够伏烦恼，而未能断无明烦恼，亲正法身，这个未到时候，只是伏而未断，所以叫佢伏忍。在古德讲咧，呢个伏忍慧中啊，就系正慧之前未曾入正慧十地慧，先至修呢个三贤慧，为地嘅一种方便。咁样一个上 中下呢執叫做下忍，執行中忍執回向就叫做上忍，這三種言位一是服無名未斷，那就叫做服忍，法治執行執回向名為中下，順忍上就是名五忍中第二忍叫做順忍，在這個位置中呢是登初地第三地，從這個十回向後三登上初二第三地，得到這個無漏的清淨信，以破無明正法身正道之門，這個信無為叫做清淨無漏信，就古德說呢是正道的初門。咁乜嘢上中下呢？初地菩萨就叫做下，二地菩萨就为中忍，三地菩萨就为上忍，咁就叫做顺忍上中下，顺忍上中下。咁问呢就呢个五忍中名第三忍叫做顺忍，在地中属于十地中的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地，就这个趣向这个无生之忍，所以称为的顺，就是说同上面的顺忍为中，既然是顺不过这个中道妙理，是人人本具个个意性，我现在说呢是随顺这个中道理而修，到此亦都是地破无明正法身，所以古德话呢是顺于这个无生果而生的，就名为叫做顺忍。那么这个叫上中下四地的菩萨位叫做下忍，五地菩萨位为中忍，这菩萨位就为上忍，那么叫做顺忍有上中下，那无生忍的上中下这个五忍属于第四种叫做无生忍，就是属于十地中第七地、第八地和第九地，在这个无生忍之中一破无明正法身，这个无漏智慧安住于这个无生理之，因为一切法不生亦无灭，不生不灭的清净性，五、七、八、九地这三地菩萨位既然是破无明正法身，咁啊，向佛果嘅功，所谓诸念都不动啊，叫做无生无灭，名叫做真无生忍。咁叫做上中下咧，七地菩萨为忍，八地菩萨就为中忍啊，九地菩萨就为上忍。话咧呢三地咧系趋向佛果嘅功能，即系呢个三地以上跟住嘅法位，然后咧就到呢个妙觉佛果啦。直滅忍上下，咁呢個經文裏面咧有咗個中字喎，其實中字係多餘，就係滅忍咧就有上就有下，五忍中最後忍叫做咧係直滅忍，就係話十地即係第四，同埋佛地即係妙覺果，第十地菩薩同埋妙覺菩薩觀第一如空清淨直滅。就名叫做直忍啊，乜嘢叫做上下呢？因为有两个阶段，十地即系六个法云地就为下忍位，十地对上咧，系咪叫做佛地？即系妙觉就名为叫上忍位，到佛地上忍位就如同《楞严经》所讲，生灭灭不灭现前，不然超越就失出世间。十方圆明都无二时性，破除之后一份生相明，亦呢个和二成妙佛果，所名为咧叫做直忍。不上一品嘅空品，虽名字上叫佛果，但系绝对系话冇因，因系修呢波野波物嘅故事。呢一品咧叫做菩萨教化品。虽然讲恩惠，但不是说没有过。而十地位即地断无名，就地初地二地，至到九地十地， 十地登廟谷地，不就地地為因，地地從盡果位，所以此品叫做菩薩教化品，雖然是負因，但是同時亦都有果。咁你唔係佛菩薩修波野波羅，咁啊呢個係總結，佢話一切諸業修此五忍、信忍、信無生忍、直業忍而成佛啊！但一切諸業如此，一切菩薩亦都當修此波嘅妙行而到達涅槃彼岸。咁我亦都可以因中為為而波觀照啊！所以果呢就得正呢个眼，所以直忍嘅上下呢下就是第八轮地嘅下日，上忍呢就是叫做法地。咁我哋成佛正妙国，正妙国菩提啊，得到呢个生不清净灭嘅道理，就名为叫做灭忍。但系能离开呢个波野波罗嘅观照，所以名为诸法菩萨。修波野波蜜，我问五忍为宗，开嚟呢就是十四忍，就福忍有上中下，信忍有上中下，信忍上中，无生忍有上中下，咁啊四三咪十忍，第五烈忍咧是上忍同埋下忍，十二加二就十四忍啊，呢个十四忍。皆以波野十乘为体，有人家话经得五忍地菩萨为体，以五忍加十乘波为体故，亦可以呢一部经呢以十乘为体啦。善男子多发想上恨河沙众修行福忍，以三宝生十种十心，上正正心念慧心定心心戒心心愿心无量心。菩薩能小人眾生，以過以上一切事一切諸佛菩薩長養心為開也。向下呢就廣明十四忍的次序，亦都可以說四忍的功德。現在剛所念這一經文就是忍中有三忍，這幾名屬於這個忍之中，下忍為十正為，咁啊，即是咧系十二位，即是以初发想信河沙众生都行福忍，咁啊呢边就系标呢个福忍嘅人。那以啊又称为初发想信咧，是因为从入十二位以前，在入信位中，信位中人未入十，就未行先道，只系在呢个三宝门庭之中。依呢个三个教理而起一想念，生一种信心，所以名为叫做想信达。呢个想信我成就，呢个信成就啦，咁啊然之就登入呢个智慧，所以名为叫初发信。任何沙众生修行忍者，在呢信位中啊，发得修行呢个忍嘅众生啊，多到点而行何家咁多啊？但是呢都会会到这个影呢而退失，所以信位中啊能够进十二位者是不多，所以经中有个讲法，菩萨发大如之阿罗法三是因果的及其结表，菩萨发大心是一样，如是一样，阿罗法是一共是三，那么那些如子海里面那些鱼，那么那些无性鱼咧，佢开嗰阵时嗰啲鱼咧就浮嘅，就好似有啲头咧，嗰啲鱼成条香枝上嘅。但系佢做到好似芝麻粒咁喎，佢就成一条香蕉咁薄啊。反正有几多粒鱼，真系数唔清啊。我放一条鱼，有亲就起码都两，好少一条，咁啊更加鱼就数唔清。但到佢到时间，嗰啲鱼系咧就唔粒鱼子啊。都是生命的，是为一粒鱼鱼其中多粒不能够是鱼的，所以说呢这个鱼籽果是不多，这个凹花亦是一样，它开花但是果亦不多，例如中国芒果是一样，我们家乡很多芒果， 咁啊，俗有嘅话，当果树开好一成，花就开到好多，结果咧成咁多嘅。咁啊，所以讲咧，佢哋因就果少。如果菩萨大心系一样，特尽为众生，虽然佢犯修呢个相，遇到亦都亦有困难，而且退过添。所以话，虽行下咁多众修行福忍为个十弊啊，真真正正今日十人多啦。佢话菩萨法同埋啲子和翻啲三藏，呢、這个因位多，但系事实唔多嘅。喺三宝中十种十心者，就忍为啦。呢、這个三位中，呢、這个所讲嘅就肯个福忍位，肯福忍位，佢依呢个三真清净法，佢自己鼓励住勤学习。生鞋台勇猛精进，除咗起啦，呢学习之亦都分自己的田中呢、这个精佛子，稀有招一能够进佛果菩，所以名为十种性。十咧分十，三宝门前分十相，用嚟正佛之性，正佛嘅种，咁啊佢哋十。咁十心咧，第一信自信福。不疑惑，第二个就精心，必须好所处，你有鞋台，永远精神而不退。一个就念心咧，三宝之念念忘。乜嘢叫做慧咧？能够解诸法体性性，就叫做心。明心咧，诸法而不猛精进，不为外所转。一个就思心，由于布施可以破除贪贪之。乜嘢叫慧心呢？以上嘅功能调服呢个身业，不做系犯戒。乜护法心呢？系守护好，刻刻与三思，对唔会做出破坏三个字，护三宝。咁乜嘅地心呢？我哋化云世缘，向求佛道下化。叫做护向，咁啊有事啦。第一回二合，一道众生。第二回向你。不一切相而回于呢个世理地。第三啊，回向果念菩萨道，念念向佛菩提，咁就回向以上所说嘅名为佢嘅种心，不视为菩提分化中超过二呢，指明忍为中啊，下忍为即系十十种性嘅功具足以所说嘅种而进入多时，进入十时，在呢个边十字菩萨论王。个王二即系咧南方、西方两种生，观只能够呢个善巧缘，此部分咧无众生，因为佢个词语同佢意味咧系话好特殊性，所以众生是只能小佛众生。咁啊，虽然佢个化众生啊，佢就比呢个二人咧强咗好，超过以前一点地咧，一定人。唔肯啊，入菩众生啊，认为自己从呢死苦海中来，既然历劫受苦，今日幸啊，自己要精进，死因果呢、这个劣系因果，到呢个时候我生已尽啦，已立不来呢个欲，即系无来呢个三受生死啦。从呢个补果不再不度众生，又就系话咧，从呢个生苦海嗰出嚟，佢觉得呢生苦海咧太因独善其身。而不化众生，但系呢十刹呢以小份化众，虽然系恶唔大啊，小份化啊，都希望呢个二嘅人唔化啦。我话以个意性砌树，即系善地咧，十信坏就名为佢哋点啊？经常我话十物化大三，食世间苦海轮。现在呢个十智慧能够小份化众生功能呢？以过二性都超过十个善地，系诸佛菩萨养养三威，即也呢一点咧，即呢个二因啊，十智慧系为呢个甚贤慧嘅，为佛之因，一切诸菩萨刻刻啊修呢个种嘅善心，作为正推嚟咧进退果菩提。七次第起为正种之心，所谓以身受心不正，我无我二指三字是思为也，三二指为三世过现在一果忍果忍也， 是菩萨亦能弃众生，过我人之见品想及外想所得。咁经文呢系复引嘅上中人嘅正性，佢话弟起个正着心，次第就系作复引为下引啊。咁啊进就到嘢叫做高位咧，从呢个十中渐渐入呢个十，但系只有都无入水啊，安慰嘅。乜嘢叫做小性啊？第一个性就系上种性，呢、这个即其因就系以上十种所修为因性，然后咧上进咧十行为为佢嘅性性。